好，新一集嘅搏击会，咁今日咧就得我 solo 嘅啫。点解？因为大家都知道噶啦。咁我哋阿昌哥咧就报咗名选人大。咁我唔知人大选举咧有冇规矩咧？佢做节目又即系咩公开言论咧？所谓叫做要报呢个选举委员会，跟住视之为咧选举广告之一。咁所以为免阿昌哥陷入呢个咁吊诡嘅状况咧，就特准就放假。天咁，於是咧今日我喺屋企咧就录 solo。咁上个礼拜咧就好感谢阿昌哥帮我顶咗一集，因为事关咧就小弟唔舒服。咁今个礼拜咧就咁啱咧，小弟有工作，又嗰个终点又行唔开，咁咧就系、为咗 fulfill 对自己嘅承诺咧，就唔可以走数嘅。咁所以咧就继续录音翻嚟做呢集嘅搏击会。咁今个礼拜其实有好多嘢值得讲嘅，咁但係基本上今日礼拜一啦，咁过咗个礼拜呢都好多嘢执人口水尾嘅，咁就费事讲啲旧闻啦，今日讲啲新闻先。今个礼拜有两个人非常之红嘅，一个人叫谢柠檬，一个人叫做十九才子。咁大家都知佢係咩原因而红㗎啦。咁你有冇觉得十九才子系有一日可以唔抽水嘅呢？系冇可能㗎。即系当大家对十九才子有个印象就系、佢系基本上升格咗自己为一个网红啦、所谓嘅网红啦。咁但系老老实实即系做节目啊、光明顶啊，其实好多嘢呢都值得大家攞嚟做呢、这个发疯嘅材料。实际上呢有好多嘢好有 substance 嘅。但佢讲好多有 substance 嘅嘢唔代表呢个人系值得尊敬啦，又或者值得追捧嘅。因为呢条友呢佢系语不惊人誓不休嘅，有一种咁嘅tendency。 咁佢今个礼拜咧就借咗一单咧唔应该讲嘅新闻去抽水。咁老实讲，我系有才子卡片嘅，见过佢嘅，亦都识佢嘅，系咪好熟咁唔熟嘅？基本上喺几个公开场合咧，就因为佢做嘉宾，有啲时候就即系入入样样倾过偈啊，咁啊诸如此类咁嘅啫。但系佢喺我心目中嘅印象咧，即系基本上系一个好 articulate 同埋一个好 calculation 好紧要嘅人。咁嗱，好坦白讲，佢唔明白咩叫有啲嘢唔抽得水，只不过就係话佢会经过计算之后认为有啲水呢係值得抽嘅。咁当然就係话当佢计过计算过之后觉得有啲水值得抽呢，佢继续包住个头冲出嚟尘。咁你实际上又唔可以话佢嘅。因为点解呢？有抨击或者有批评嘅时候，其实佢自己有眼睇㗎嘛。你估佢唔知衰咗咩？你估佢唔知戇鳩咩？你叫佢再做一次，我1000%写包单，佢一定唔会再做。只不过今次嚟讲，佢真係完全系计算错误，即係佢觉得自己好有 point。咁先讲佢自己，佢提嗰样嘢，究竟一单咁嘅事，当事人所谓叫个回应，唔系第一时间走去报警呢一样嘢，所谓一个花生油有冇责任去评论，又或者有冇责任去做任何嘢嘅呢？即係坦白讲。即係我好相信好多个人睇段新闻嘅时候，又或者睇到佢嘅 post 嘅时候，都觉得啊你真係好勇敢啦。因为有啲嘢呢就过咗咁多年呢，就好坦白讲，佢自己心目中都有个算盘。即係我讲緊吕丽瑶都相信呢，基本上自己未必掌握到啲好实质嘅证据呢去检举嗰隻淫狼嘅。咁但係坦白讲，我唔系吕丽瑶自己，亦都冇遇过相似嘅事，所以呢我就好难用一个第一身嘅身份去讲。如果我遇到一件咁嘅事呢，即係唔好讲我系咪麻甩佬先啦。即係我冇一个咁嘅第一身嘅感觉感受去讲应该点样处理呢啲事情。咁莫名思系讲得啱嘅，有啲嘢呢其实未必系想喺个法理上面可以做到啲咩嘢，但系事实上系因为想希望冇下一个受害人，又或者想希望就系话遇到同等事情，又或者可能佢手中有证据嘅人呢，希望就系话会挺身而出举报呢只淫狼。但问题举报唔到咁点呢？佢心目中就係觉得就算我举报唔到，又或者冇一个legal consequence， 我都希望冇下一个受害人，又或者希望尽咗自己所谓叫对得住自己嘅。 咁当然就係话如此嘅行为大家值得尊重啦，係咪，大家都好明白，网民都好明白点解佢会咁样做，而且佢讲出嚟嘅目的系乜，就绝对唔系为咗好似阿十九才子咁抽水嘅。咁但系阿十九才子讲嘅 context 其实系咩嘢呢，即系先唔好讲林作，其实佢讲个 context 好简单嘅啫。基本上成件事而家个口供呢，即系假设件事系关大家事嘅，又或者大家系需要喺呢件事上面评论嘅。个口供其实得来自一方面嘅，就系吕留余自己嘅 post 或者佢自己嘅叙述。咁但系系咪需要听埋另外一边嘅口供先至下评论呢？咁大家其实有个所谓叫先入为主嘅感觉，唔系信唔信佢讲嘅嘢，而系话觉得即系干犯相类似罪行嘅人呢，其实都基本上唔会为自己开脱嘅，亦都基本唔会方个田径教练会走出去开记者招待会话俾人听自己有做过或者冇做过啊。咁事实上喺法律上都吹佢唔涨嘅，因为当事人唔报警嘛。咁你如果唔报警嘅时候，咁佢自己执执搏咪唔多觉囉。咁但问题呢件事对于佢嚟讲系咪好困扰呢，我相信都系㗎啦。咁但系十九才子系 miss 咗个 point 嘅。即系当然你可以当成件事为一个网络欺凌啦，网络欺凌唔系女小姐，而系话个田径教练。咁你当然就系话，所谓叫证据啊，净系睇佢自己讲喺 Facebook 度讲过乜嘢。但系曾几何时你有冇俾被指控嘅人去还自己清白呢？其实大家系冇俾过咁嘅机会嘅，但系呢个机会到底系大家俾啊，定还是系被指控嘅人自己应该挺身而出讲翻一件咁嘅事呢？咁但系佢再提及呢一件事，会唔会为即系受过相类似对待嘅人又系？所谓叫有第二次回忆起呢一个惨痛经历嘅 moment 呢，咁我又唔识得评论呢件事系边个着边个唔着，即系边个应该做边个唔应该做喎。咁我唔知嗰隻淫狼呢而家系心諗緊，就係话如果我而家为自己平反，又或者再呢将呢件事摆上台面倾呢，就好似对阿吕小姐唔公平啦。因为佢又一次呢要喺大家嘅面前去公审自己又好，还自己清白又好。咁你呢件事就变咗真係一件好值得大家讨论嘅事啦。咁但係即係先讲啦，我记得我喺面书呢就冇讲过类似呢件事任何嘢嘅。当然我睇唔睇呢个 post 我有嘅。但係记唔记得我有冇 like 呢我又唔係好记得啦。但实际事我係觉得应唔应该讲呢，其实冇乜值得讲嘅。唔系唔值得支持呢个女仔。呢、這个女仔佢做嘅嘢已經得到大家非常之支持啦，我亦都好敬佩佢。咁你話我心目中係咪值得鼓勵大家有受過類似嘅嘢都應該值得嚟講呢？即係呢啲係普世價值嘅一部分嚟嘅，普世價值就唔應該日日攞出嚟講嘅，唯獨是可以講嘅呢，就係話才子提出嘅 context 啱唔啱。咁好明顯佢今次抽水就抽水火水啦。咁問題就係話佢其實個 context 嘅意思唔係抽水，而係希望嗰種網絡欺凌是不是可以大家用个脑出来想深一层呢件事是不是应该用个网络公审的形式去处理呢？咁我先讲咗呢件事呢唔值得大家去用咁多时间去諗边个啱边个唔啱。即係呢件事个 context, 即係个本身呢件事嘅质地系啲咩嘢大家已经知道㗎喇。嗰件事有冇发生过喺大家心目中，即係唔系个事实啊。因为到而家为止系冇证据嘅。即如果有一个癫婆，佢系真系捏造呢一件事出嚟，去搵一个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嘅人，又或者嗰个人已经移民，即系呢件事系你冇办法去搵个所谓叫真相嚟嘅。问题就系话，大家睇完呢件事之后，喺个心目中自己觉得嗰件事有定冇发生过呢？大家其实有个好清楚嘅答案，系咪你会喺舆论当中，又或者喺受害人又好，施虐者个 Facebook 又好，系咪你再睇到啲新嘅证据会改变你而家心目中嘅谂法呢？即系我敢好大胆咁讲，系唔会嘅。即系基本上，我唔知睇过边套戏，已经讲过一次，就系话类似案件嘅受害人咧，所有陪审团咧，其实对佢咧，基本上已经有个同情分喺度噶啦。系咪有一个好 solid 嘅 case？ 唔知道。但系基本上，你如果有一个所谓叫表面证供成立咧，你係好難告唔入嘅呢啲嘢，即係除非你即係有好充足嘅證據證明你自己係冇意圖之下犯事啦。咁但係睇而家嘅情況，咁我唔覺得有嘢可以改變到大家心目中嘅立場咯。但係即係我覺得需要小心嘅地方就係、是，如果有一件事 換轉個男人係女人，個女人係男人。又或者件事發生喺兩個男人身上，或者兩個女人身上，你睇呢件事嘅方法會唔會一樣呢？我覺得係唔同嘅，即係點唔同？就係話你冇一個慣性嘅同情喺度咯。有啲嘢係你好難，即係相隔一段時間之後，你攞出證據嘅。咁如果每一樣嘢都係咁 impulsive 去判斷一件事係事實啊，定還是該信唔該信呢？其實呢個世界會墮入一個好危險嘅陷阱。即係我唔係講緊 particular 呢件事，而係大家思考嘅模式係咪而家網絡見到嘅就係大家應該做嘅嘢呢？我覺得需要反思嘅呢一樣嘢。我從來都唔會話完全冇證據或者完全冇思考底下去對一件事作出判斷。咁所以你見到我其實喺我自己節目又好，喺 Facebook 又好咧，我好少第一好少抽水先啦，第二就係好少講，即係關於一個唔係自己睇到嘅故事，人哋講，咁我好難證實呢件事係真定假嘅，即係是非就係咁嚟，所以我係唔中意是非，所以唔知邊個講我好唔同花生台好多其他人，咁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每一个人有唔同性格㗎嘛。咁当然就係话，当你有一个好鍾意讲其他人嘅古仔嘅人，咁佢当然讲嘅嘢呢就会受到大家注意多啲啦。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好八卦啦。咁我系一个好古怪嘅人啦，我唔系咁鍾意八卦。我唔系想证明自己啱定错，而系话我想睇下大家有冇其他意见，就係话在于我睇一件事嘅分析究竟系你有冇同感呢。即系呢啲系我不嬲做节目嘅宗旨，或者做节目嘅原因。咁所以其实咧，我系好欢迎大家去公审我。公审我咩咧？对一件事嘅判断系啱定系错？即系你觉得同我有啲睇法唔同嘅，你不妨同我拗下吓。唔大问题，我唔会驳你嘅。问题就系话唔好去到一个地步，就系话。即系我同你唔同意见就系、是、咁，你都话唔啱吓，咁、啊、你都唔啱，咁个人都已经话呢件事唔啱啦吓，你话啱，你都起码听下我点解话呢件事喺我心目中系啱，又或者你，我希望你用你嘅用你嘅逻辑去令到我相信自己，我对一件事嘅判断系错啊，咁所以呢件事其实冇乜值得好讨论嘅地方嘅，因为件事个事实系唔系其实。已经唔重要，因为大家个焦点就落喺就系，如果有一个男人做错咗呢件事，即系用佢自己人哋对佢嘅信任，去喺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攞利益，去攞好处，即系沽物论嗰一样嘢，系咪所谓叫性侵害都好？其实即系呢一类人，当然呢个系一个罪行啦。咁但系呢个系咪一个案件？咁其实有好多嘢。喺个心目中，大家自己有一个道德判断，有一个价值判断。其实大家唔系想揾嗰件事有冇发生过啊？大家其实有个好良好嘅意愿，就系话，只要大家遇到呢一啲事，你系唔会感到羞耻，而你系会勇于指证，即系侵害你嗰个人嘅。我相信呢个世界上够胆侵害，即系够胆犯性侵害案件嘅人咧，会越嚟越少。咁呢一样嘢咧，大体上我系认同嘅。咁至于我系咪鼓励每一个人走去报警咧？咁我冇资格做呢个判断啦。吓，咁佢决定报又好，唔报又好。咁受过侵害嘅人又好。咁即系我冇办法用第一身用麦明斯嗰个角度嚟睇呢啲事。吓，我真系唔知道呢件事究竟唔报警系益咗边个咧？吓。即系我觉得呢啲事呢，你系无论如何，你都要喺法律上面惩处所谓叫施虐者。你系唔可能唔相信个法治系统，即系就算到最后告唔入嘅，咁咪告唔入咯。咁因为过咗咁多年，咁你应该谂嘅就系话，你应唔应该向其他人宣布一个信息，就系话，当你遇到呢一啲事情嘅时候，唔该你第一时间出嚟检举呢一样嘢，先系大家正系真正会关心噶嘛？唔系话啊过咗咁多年，我而家先够胆出嚟检举，咁当然啦，13、14岁系冇嗰个判断，又或者系冇嗰个 想法就係究竟呢件事係究竟啱定唔啱呢？當然嗰年紀喺嗰個年代又未必係咁多人 alert 到呢個叫性侵害。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相信2017年呢，大家都明白咩叫性侵害。你係需要對一啲無論係咩年紀嘅人，即係假設你係有一個良好性教育嘅話呢，你都要話俾佢聽，如果你遇到啲咁嘅事，你應該第一時間就係報警，你係唔應該猶豫。即係當件事過咗咁耐嘅時候，報唔報警我就唔知啦。因為你判斷嘅係你究竟有幾高成數入到佢嘴，但我判斷嘅係大家係應該相信一個公平嘅司法制度，而唔係相信一個網絡嘅大審判咯。我要講嘅係咁多。